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了来自沃德天下留学的韩乔妹老师，根据她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到美国去访校的实际经历哈，给大家分享了关于访校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以及一些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韩老师带我们去到他刚刚到访过的几所学校，更细致的请韩老师带我们去认识一下哈。有请韩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韩老师可以为我们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几所学校，同时呢也是在美国排名比较靠前的，可能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关注的哈和关心的。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艾默里大学是吧？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这次还是先从美国的南部亚特兰大的大学开始说起。其实就是我们到 Emory 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行程的第一站，但是呢我们在这次访校当中给我们感触有几点不一样的都是这个出现在了 Emory。第一个呢是你到学校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因为我们一路上都在访校嘛，突然发现今天这所学校怎么人这么多呀？人最多的一所，当然可能我们这次去的就是 UC 系，然后密歇根大堡，然后是亚特兰大这边，然后再后面是到了纽约，包括宾州。那我们这次访校当中就是到了 Emory 这一站，哇，人好多。然后那个 information session 的时候，就讲座的时候，他就开了一个会议室的门，说大家可以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你要冲进去抢座位。就是我们因为是带学生去嘛，其实那几个学生平时都是啊稍微靠后一点坐嘛，因为中国学生的习惯都是不愿意坐前面。但是那一天我觉得我学生也下意识的就是往前冲，因为真的是你要不然就没位置了，这个感受特别深刻，就一下子感觉人特别多。 通过您对这个学校的了解哈，我们也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学校的更多的信息吗？ 学校的话，其实 Emory 这所大学，大家可能说，如果说是了解美国大学的话，就是素有这个南方的哈佛之称，这个确实这个美誉不是白来的。这个百年老校，或者他这个学校旁边，你快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车过来，一路上都是绿树丛荫的这种感觉，就你感觉你是在一个大花园里面或者大森林里面，然后你到了这个 Emory 大学之后，你会感觉哇，这个建筑就跟你身临其境在欧洲一样，就它都是那种白色的建筑，然后都是一栋一栋的那种小楼，给你的感觉就会是不会是你觉得你来读大学了，反而是你觉得啊，你是来这里写诗吗？你是来这里创作吗？就是这种学校的感觉给你的整个的氛围，就如果你在这里读四年你会非常的享受，所以这个校园大的环境你会爱上这里。 对，像咱们去关注这个学校，它会什么样的学科会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哈，比较优秀的啊？ 对，其实像 Emory 他在 information session 的时候，他会从他的学校文学开始讲起，文学非常好。但其实这个你真的是能从访校的这个学生群体当中，你就能感受到，就来访校的女生，尤其外国女生啊，都是非常气质优雅的那种。因为你一路上走过来，你会看到不同的学生，就是应届的学生嘛。你到了 Emory 真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特别明显的就是也跟这个学校的录取率是有关系的，这个学校的录取率是女生会高一些，女生将近 60% 的比例，男生只有 40%、所以你在真正访校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哇，来参观的也确实是女生的比例可以占到三分之二。 文学类的 音乐类，然后他很好的专业是他的这个医学，可以说是全美出名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文理学院下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们可能最热门的就是商科特别好， 嗯， 它的商学院非常非常出名的。其实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它商学院很出名的，因为这个你去 Emory 大学就会是感觉到学校还是很豪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到了学校的那个 information session， 向你约好了预约，你要去签到。这个时候签到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学校的册子，然后呢会问你几个人，然后他问你几个人是干什么呢？给你学校的那个书店的那个优惠券，就是你买东西，然后我们会给你打折。然后当时我们就和我的学生默默地看了一眼，说上课一定非常好，这么会做生意。但其实上课真的是很好啊，跟这个可能没关系，这是一种关注度，就是他学校对于来访者的一种关注度，他是觉得如果你在我这里买东西，我希望给到你最好的，就只是一种关注度的感觉。因为 Emory 它本身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把 Emory 称为文理，就是综合型大学当中比较小的，就有点像，但要比文理学院大。 嗯，您刚才提到 Emory 大学，它的排名在全美排21， 对， 还是很靠前的， 很靠前，对， 那它的这个整个的学科设置上，应该是属于 非常 比较综合 的，综合的，对。但是像我们说的，就是它的文理学院下的课程，其实就是数学这些都非常不错，然后它的商科又很好。如果以后有想读医的同学呢，它医科又很好。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文科又非常的好，这个在全美都是非常有名气的，都是它最好的学科。 非常全面有实力哈。 对。 那咱们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我们可能在平常看资料呀没有太关注到的，到了这个学校之后感觉到很有亮点的一些。 那就是学校的一种精神了。因为 Emory 大学的话，它是它的成立，或者它和可口可乐公司，因为可口可乐的总部是在亚特兰大嘛，和这个可口可乐公司有着非常就是历史悠久的这个渊源，因为它主要当时成立的时候是这个可口可乐公司给了它很大的这种捐助嘛，所以你走到这个 Emory 大学，你都会感受到可口可乐，因为像我们去访校的时候，他会给你准备好矿泉水，然后可口可乐的各种饮料，他就是希望你在这个校园当中，你感受到的就是可口可乐一直在创新啊，然后或者说学校里他也不希望出现别的饮料，所以他宁愿我给你提供饮料，你喝我给你的，你随便喝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说，黑人会觉得亚特兰大会不会黑人多一些，确实会黑人稍微多一些，但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因为中国家长会考虑这种安全的因素嘛，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今天我要稍微提一下这个但是真正 Emory 大学里面并没有就是这么多的这个黑人的因素，但是呢你会发现整个学校的学生的素质，因为你会有 tour guide 或者在学校里见到学生都是非常的就是属于那种，因为女孩子确实多，都是属于就是很大家闺秀的那种女孩子，就是温文儒雅的，很有气质，所以就是在这个整个学校的当中，他会给你去讲，哎，我们的专业哪些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不会刻意的去强调，因为外国人他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的不一定你认为就是好的，所以他只会在他的 information session 上去介绍他的优势专业。那当你在 tour guide 去走的时候，就是参观校园，他会更多的去介绍我们学校在体育方面呀，或者说是他有一面墙是这个学生们做设计，为了回馈这个可口可乐公司，就拿各种可乐瓶啊什么的做的这种设计，他会去讲学生也为学校做了很多的贡献，对于社会什么的做很多的回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韩老师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UCC 的这个学校，可能也真的是我们中国的家长和同学们特别热衷的。 对，也有一个原因，公立校嘛，像我们刚才提到 Emory 就是私立校嘛，那你会就是一下子到了 UC 就是公立学校，性价比什么的会更高一些。所以这次我们去 UC 呢是走了 UCSB 的就是圣巴巴拉，然后还走的第二个是圣地亚哥，第三个是加州欧文，第四个是 UCLA， 是这么几个，这么四所是走了这四所， 都是非常有名的， 对，排名前四十的都是。 有一个总体的感受吗？ 其实都比较年轻，他们说就可以讲都比较年轻，除了 UCLA 历史就是还是就是有一点久，其他几所都非常年轻，都是1960几年的学校嘛，所以那其实你会发现年轻的学校它有很有活力， 跟这种传统的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嗯，那你就像我们，其实我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讲，就是 UCSD 他会讲很多，就圣地亚哥这所， 嗯， 他会讲很多他现在学科有多么多么的厉害。因为当天我们那个 tour guide 可能也是我们这此行当中唯一遇到的一个 tour guide 讲专业讲的最多的，就是出现在圣地亚哥这所学校啊、那他就一直在介绍他们的工程学最近有多么多么的厉害啊、计算机最近有多么多么的厉害，然后实习安排的有多么多么的好。他自己呢其实还是一个读文科的学生，所以当时后来我们就聊估计他是要转到工程学校来吧，所以他怎么对这个学科介绍的这么清楚呢？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种新兴的学校，从 tour guide 也好、或者说到这个讲座的时候，这种 information session 就是非常的有新意。因为学校历史也没有那么多嘛，他主要就是介绍一下他学校优势的几个领域、然后说一下我的招生要求，他愿意做一些答疑什么的。他没有那么多很丰富性的东西，关于学校的历史啊或者传承啊或者发展啊，就这些没有过多的一些介绍。他更多的就是 学科上的、 对，更多的他希望给予你能看到我们学校现在就是很厉害的一面，那就是足够的。所以跟有历史型的大学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就是 UCC 的学校里边，哎，你们去的时候是假期是吧？我是说， 对对对， 是看到很多这个华人同学吗？ 没有没有，其实这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么多的华人 同学。我们因为我们平常听很多同学在挑选学校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些学校。 真的没有那么多，因为像我们第一站是去的圣巴巴拉，你会觉得可能，哎呀，一开始碰到了几个中国学生，然后你问他们路，然后他们说，哎，我们也是新来的，不知道这个集合地点在哪里。但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中国学生了，中国学生的比例应该说在 UC 圣巴巴拉，因为我们有一个学生他自己统计过，他觉得是不到20%吧，国际学生差不多30%这样。 在咱们在这个访校过程当中，咱们中国的同学或者是您碰到的其他的华人的同学，也能表现出明显的对这些学校的一个青睐吗？ 对，会，因为中国学生就是像我们在 UC 系，就是其实是有碰到在UC 圣地亚哥应该是另外一个组的 tour guide 是亚洲面孔，但是我们不确定是不是中国人、所以也不排除是 ABC 啊什么的、都有可能。所以确实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你会下意识的就觉得是不是 UC 就中国人多，这个可能是会有这样。因为你在我们其他方向不会见到这种 tour guide 是这种亚洲面孔的、非常非常少，太少了、就真的是如果像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做到 tour guide， 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学生非常非常开心，因为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现在 UC 系你会看到就是亚洲面孔的这个 tour guide， 所以你也会下意识的觉得中国人就是会多一些，但不一定是中国人。 这一部分的学校、您有没有超乎您过去认识的一些感触？ UCC， 其实 UCC 这次我们整体的访校的感觉是 UCSD 和 UCSB 的感觉非常的好，要胜过这个UCLA。 当然我们这个是指的整体的感觉，就从这个 info session、就是招生官的说明会一直到后面的这种访校的感觉、但你要说单纯的这种访校的感觉来讲，可能 UCLA 又更受一筹，因为它毕竟是一所就是它的历史相对来讲很久，100年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那它学校的校园就是拍过很多的电影啊，或者它学校的那块巨大的那个草坪，就是我们还没走到那儿的时候，我的学生一直说啊，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到那个巨大的草坪，很漂亮的，就是很多人拍照都在那里的。就是你会有一种期待对于这样的学校、你会觉得名校就是名校，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名校情节，是真的有那种名校情节，你会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热爱在里面。确实也是公立校，就是或者说像洛杉矶这种大城市它很方便。你就像您刚才也问到了我们的学生在这边的这种感受，会不会为什么青睐，那其实很多同学聊到的就是说，老师我们学校很方便的，您穿过这条路那块都是餐厅，然后就是随时都会有吃的。那你其实作为学生来讲，你生活4年，你可能首先 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我自己就是这个学校方便对我而言就是很重要的、所以 UC 系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也确实是受这个整个大洛杉矶地区的这个影响，非常的方便。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韩老师这次访问的这个12所大学当中也有文理学院，那么 对对，纯粹的文理学院， 纯粹的文理学院。您所到访的文理学院是？ 是一个是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拉法叶特，它距离纽约很近，一个半小时车程就可以到啊。然后还有一所是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偏深处了，Bucknell， 因为开车要4个小时啊。那这两所文理学院其实你也会发觉是首先都会很温馨。为什么说很温馨呢？因为在美国我们都不都是用那种就是 fountain， 就是你摁一下它就会出水的那个，随时随地可能你渴了都会发现可以去饮水。 直饮水。 对，直饮水非常方便。那你会发现综合性大学真的就是直饮水，它旁边没有任何的纸杯啊，你自己要对正位置什么的。但是你到了文理学院就不一样。这个直饮水机旁边它都会有这个纸杯，然后你下意识的就觉得，就是你走了那么多地儿没有水杯的地方，你到了一个有水杯的地方，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温馨，所以文理学院关注度就是你从它细节当中就能直接的感受到对学生或者对于来访者的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像在拉法叶特，我们当时那天因为是行程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到了拉法叶特之后呢，就跟学校提出来，我们想跟招生官单独的聊一聊。就其实也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会同意，还是就只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然后那个前台就特别热情的说可以的。然后他先是给了我们一个拉法叶特的那个有学校 logo 的那么一个袋子，其实那个袋子在很多书店卖的话，可能都要卖10几美刀的。就是他会认为你对他学校有兴趣，然后他给了你一个就是学校 logo 的这种小书包，然后给完你小书包就说那些是资料。然后他说招生官呢过一会儿就来，就他真的会去给你立刻去做你需求的这种安排，就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这两所学校您提到的也都是在美国排名是30-40位。 30-40位，拉法叶特排名稍微靠前一点。通常我们也认为排名靠前一点的学校有可能还是位置会好一点。就两所学校差不多的情况下，因为这两所学校实际上都是工程非常好。那 Bucknell 它的位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中部了嘛。那你到 Bucknell 之后感觉会更不一样，就是宾州的中部了。那你会发现它的 admissions office 它会有很多的零食和很多的能量棒让你去补充体力。其实这个很少有 office 就是大学的 office 会这么安排的，因为高中有的学校会有这种安排，就会放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 snack 或者能量棒什么的，但是大学确实是不多，细节方面会关注一下。 你会觉得文理学院的对于细节和对于人的关注会更到位更细致 非常多。就像 Bucknell 来讲，就是你会走到他学校里面，你会跟拉法叶特感觉完全不一样。拉法叶特你就会觉得虽然离大城市很近，离纽约只有一个半小时嘛，但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蛮有画卷气息的这么一个风景如画你学习的这么一个好地方。但你到了 Bucknell， 虽然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中部，你会觉得，因为宾州，我们其实如果去过宾州的人，或者开过宾州几个小时横着那么开过的话，都会觉得满眼绿色，然后一排一排的美国的那种 house 啊什么的那种的感觉。但是呢，巴克内尔真的不一样，它会让你到那面很有激情，就你走在学校里面就很有激情。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商科很好，它的工程很好，让你很有创造力。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在宾州深处的学校生活不方便，你不会觉得它的这个食堂是有24小时开放的，而且不同的食堂放着不同的音乐，让你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就它很温馨家的这种感觉的。然后你到了它的那个学生中心，你会发现学生中心里面的那个活动特别多，举个例子，打游戏都有活动，就可能有些中国家长会反对孩子打游戏，但你到那儿你会发现打游戏啊，有游戏比赛或者游戏结盟什么的，就是你完全不会觉得，你打游戏你会反而会认识很多的同学，然后他会有很多宾州的这个地域性的活动，例如说宾州附近的几个城市的游览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体育活动，他体育活动也特别多，出乎你的想象。 那对于同学来说，如果是像这样的文理学院，您觉得哪些同学或者是说有什么倾向和需要的同学会更适合？ 因为它毕竟整体的氛围来讲，就是你涉及到文理学院的白人是非常多的，就是美国人非常多。所以如果你不太愿意去和外国人融入，你没有那么 open 去接受这种美国的文化， 那其实你待在文理学院里面会很寂寞的，因为文理学院你不去交朋友，那基本上就是你自己或者和中国人了。但文理学院的中国人很少，可能一个文理学院下来也就几十个中国学生，你几十个中国学生你分到几个年级，那可能一个年级就十几个中国学生，而且你这十几个中国学生因为美国都是选课嘛，你不可能大家有一样的课可以选到的。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每一堂课你遇到的情况身边都是外国同学，然后你如果自己不去交朋友，如果不去和老师更多的沟通去做一些 research 的话，再还有那些活动，因为那些活动真的都很西方化，像我刚才说的那些游戏也好，或者当地的滨州特色游，或者是体育的，还有 Bucknell 的音乐和舞蹈特别强，但是那种音乐和舞蹈如果学生没有在美高的那种背景熏陶之下，其实可能又很难融入。所以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学校的活动可能对你来讲都会是一个鸡肋了，你都会觉得不好。所以在这种 Bucknell 的那个学校，你会发现像我们此行大家我们一致公认的颜值，女生最高的颜值是在 Emory， 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各方面吧，包括气质是在 Emory， 那你男生颜值最高的就是出现在 Bucknell。 大家会觉得 Bucknell 理工校啊，理工校的男生是会多一些，但是可能就会很天天抱着书学习那种。不是的，你到 Bucknell 你会发现那里的男生都是很有激情，很有能量，非常阳光，非常正能量的那种，很美国式的那种。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更认为美高的学生呢，可能说比中国普高的学生更适合一些。但是美高的学生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你之前的美高就是来自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你现在又要进入到滨州中部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那我觉得可能会崩溃。所以可能美高的学生慎选文理学院，因为你要考虑一下，就可能环境你是能适应，但你想你要去个大城市，你不管是 调整一下， 对自己开车去也好，或者怎么去也好，你四个小时，你往返八个小时，这也是一件很崩溃的事情。 就是太过安静的，或者说本来就没有在大城市学习的同学，尽量就避开像 Bucknell 这样的文理学院。 对，你还是找一些方便一点的大城市会更好一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这个部分里边，您是对于这两所同样是文理学院的学校进行一个对比和区分啊，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像我们从您的这个整个的行程来看哈，去到了这么多所大学哈，整体上看来，其实每一个同学去选择自己要到什么样的学校去访校的时候，就是说您感觉他是要到多种多样的学校里都去看一看，还是说？就是他这个孩子比较倾向于某一类的学校，他会集中去看一看会比较好呢？ 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啊，就是学生的话至少去两种类型。你例如说综合性大学，你可能会去 UC 这种公立的，然后可能私立的综合性大学你肯定也要去看看，因为公立和私立校你要做对比嘛。然后其次呢，就是如果学生的时间是可以的，或者学生他表示接受文理学院，因为文理学院从概念上就有些学生他是不接受的，像我们最早访校的一位同学，他就是不接受文理学院，所以他是不看文理学院的。所以就是我们会尊重学生你本身对于学校的一些了解，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可能只需要看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就可以了，不一定看这种文理学院了。而且很多中国学生真的是看了文理学院之后，他会觉得文理学院这种氛围可能太小了，就不太愿意来。但我真的能补充一句，文理学院有多么的好吗？就是文理学院真的还是挺好的。像我有一个学生，他也是今天上午给我留言，他说，哎，老师，我能跟你说个事儿吗？他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就是音乐课的老师，他大学里选了音乐课，音乐课的老师呢各方面的档期吧有点问题，不能来学校给我们教课了。他说我们学校给我们请来了 MIT 的老师给我们来教课。其实你会发现文理学院会非常重视学生的教育，他这个学校，当然他这个文理学院是在波士顿了，所以 MIT 也在波士顿嘛。确实会对学生的关注度或者他的资源的调配性其实会比综合性大学更好一些， 更灵活更细致。 对真的是更细致。因为文理学院其实就像我们这次访校都有一个特点，学校都会是希望学生你还是可以自己去，就是自己去开创一个学科都可以，你说你想学什么，你要开创一个学科，学校可以支持你。这个跟综合性大学不一样，综合性大学你天天的